可以跟任何东西搭配，是一个特别棒的发明。 对，其实这些麻酱都是已经混稀过的，最开始的芝麻酱就是一般都会在一个罐里，特别的粘稠。咱们平时这个吃的这些麻酱就是都是已经稀释过的。 哦天，味道特别浓郁，我觉得有点像花生酱。 但是我觉得吧，就是吃麻辣烫呀火锅呀，麻酱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要搭配的东西 啊。可是在南方我们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吃火锅你的料是自己调的，但像我个人我有可能只会放醋然后麻油辣椒酱牛肉酱之类。 嗯， 来北京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麻酱这种存在 一般去吃海底捞的话那个酱也是自己调的。 嗯，对， 是 后来去吃就是 对， 就第一次吃然后他给的料是固定的麻酱，然后我就自己去问那个服务员要料自己去调酱。 嗯， 然后还有粽子。对，就是聊到饮食问题的时候，北京的同学问我说，听说你们南方的粽子有咸的，怎么能受得了咸的粽子呢？ 我们陕西的话吃的粽子就一般都是甜的，像白米的呀，嗯，豆沙的，红枣的。然后我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发现北京这方也有咸的，只不过比较少，但是有的家的话他们也喜欢就是甜的，比如说肉馅的呀这些。 对，嗯，南方比如我家那边就是咸的粽子里面必有肉，然后和各种各样的菜搭，比如说萝卜丝，嗯，干菜，青豆，还有栗子之类。 我觉得粽子就应该甜甜的， 我觉得粽子就应该咸咸， 怎么应该还能有萝卜丝？ 嗯，对，萝卜丝然后和肉搭，特别大块的瘦肉或者肥肉。对，甜粽也有，但只是嗯，基本就两种馅，一种是豆沙，一种是红枣。后面我跟我室友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说嗯，因为那个糯米是甜的， 对 对，所以说应该就是跟咸搭会很怪。但是我们那儿做咸粽那个米还是跟一种自己调的酱拌好，然后你吃那个米就是咸的，但是你做甜粽它有可能那个米就是白的。 对，我就特别喜欢蜂蜜加糯米的甜粽。 蜂蜜没吃过 啊，这个应该 糯米的甜。 哦，对，那最近呢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冷了。嗯，你们南方人就即将要在我们北方过冬了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呢？ 对，嗯，其实这个问题跟室友说过，因为南方没有暖气， 嗯， 然后空气特别的湿冷， 嗯， 所以据说北方的冬天理应是比南方要暖。 嗯， 对，而且室内有暖气。 对，没错， 但是好像说室内外的温差会特别大。 对， 所以有可能刚来不适应会容易感冒。 嗯，而且就要注意的话，就是在刚开暖气的这段时间可能就是供暖的力度比较大吧，那个室内的温度会特别高，而且会有点干燥，有必要的话你即可以自己带一个迷你的加湿器啊什么的。 嗯，加湿器这种发明我原来一直都是不理解，就是为什么需要这种东西。对，我来北京之前嗯，最大的问题是收拾行李，因为国庆嗯，就是安排是不回去的嘛。 嗯， 然后就主要是收拾衣服比较麻烦。 嗯， 我哥他是一直在北京，他跟我说你嗯，北京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夏入冬特别的快， 嗯， 秋天很短， 嗯， 然后主要要带些冬天的外套， 嗯， 说因为北方室内有暖气，所以你线衣之类的就可以不用带，因为在室内都是可以穿夏秋装。 对，最近不是很流行什么好冷啊，让我先加条秋裤。 和我妈语音的时候，她说我，嗯。说话的腔调有了明显的变化，比如说平翘舌音有一些区分，就翘舌音变得很明显很饱满。 嗯， 然后说话时不时带儿子音，比如说 对 说我原来